太平山下事事关心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Q 仔黎则粉、温石伦、小米 Michael， 自取太平山。 生日快乐！ 系生 日，好惊你听到你有咁句式啊！ 技术故障 系咪先？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真系唔好意思真系。 好，又嚟智取太平山。 系啦，今晚我哋多谢嘉宾啦，阿陈文啦吓， 陈文老师 呢个常任嘉宾嚟嘅，我本来就会上嚟嘅，中意 得面啦， 即系得闲。喂，呢几日咧，即系其实本来唔想讲，不过问题咧就系。呢個曾德成咧，其實好識玩政治咁嘅。佢又話人哋唔應該將呢個體育政治化啦。 嗯， 其實最識玩政治咧就係即係曾德成，因為啱啱咁嘅亞運會咧，咁啊香港啲體育健兒咧成績唔錯啊，有八金好似啊，八金唔知十幾銀啊，又十幾銅啊，加加埋埋有幾廿個獎牌，即係好似未威過喎，最即係最威今次嘅，即係有史以來。咁加上咧期間亦都有啲場面係非常之令人哋感動啊，例如嗰個單車選手啊，係嘛？即係比賽期間就意外受傷，就即刻再出嚟搏殺，結果咧都得到個銀牌。 係 黃金寶又係， 嗯， 即係佢其實都唔細啊，37歲係咪先？咁大嘅年紀做運動員屬於大嘅啦。 嗯， 但都可以喺最後嗰次即係直路啲公路直路賽裏邊咧，亦都係奮勇， 嗯， 即係收尾嗰個第一個打矛波俾佢抗得席啊，又攞到冠軍係咪？咁所以咧。呢、這、一個咁嘅曾德成咧，同阿霍振廷即刻動員佢哋，就想立法會個財呢個民政事務委員會裏面咧就陳詞。嗱，咁大家一定會明白嘅。如果你係佢哋，都好正常啊嘛。佢哋係運動員，咁梗係希望最好咧，如果能夠喺自己本土上面咧舉行到一啲大型嘅體育賽事裏面咧，又喺度參賽咧，主場啊士氣又好啊，如果有表現咧，咁梗係振奮啦。同埋最弊咧，就因為政府咧就是、一路講緊咧。就如果你唔申辦呢個亞運咧，嗰啲即係興建體育設施咧，應承咗話嗰幾百億咧就冇行啊嘛，基本上。同埋上次以前試過啦嘛，申辦亞運唔成功之後咧，就政府就苦惱眼你啟德都唔理噶嘛。所以香港呢班運動員其實真係好慘啊，完全靠自己，因為大部分即係雖然我對體育冇乜興趣，但係有時聽下啲新聞都聽到訪問佢哋講就話，長期。即係嗰啲訓練咧，其實香港都唔夠場地嘅，譬如單車都冇啦嘅場地，又要去外國長期訓練，即係變咗一年裏年中裏邊咧，可能得一頭半個月喺香港喎，你話幾慘啊？艱苦奮鬥，咁所以變咗佢有咁好嘅成績，咁自然佢哋講嘢咧，我諗係冇人夠膽即係質疑噶，即係上立法會咧，嗰啲即係最串嘴嘅議員都冇睬佢哋啊嘛。但係好明顯咧，佢係俾阿即係曾德成啊，同埋啊邊個擺上台。咁跟住琴日咧就搞足節會啦，就特登就去到呢個紫荊花園喺立法會即係前邊。因為以前嚟講係應該喺禮賓府啊嘛，搞到而家你發覺連阿曾蔭權轉態喎，曾蔭權就講到話：，無論申辦成唔成功咧，嗰300億嘅一定使嘅，同埋未來咧就點都申唔申辦都好啦，都會攞70億出嚟咧，分栽培呢啲即係運動員。 唔係，琴日都去咗元朗睇嗰隊。但係即係嗰對飛馬練波喎，阿曾蔭權邊個其實以前邊個咁積極 嘅？咁唔係佢今日亞運會佢都有成日上睇啊， 真係 係嘛？結果咧跟住就講到就話，其實好少錢啫，60億，因為點解咧？相對於未來13年嚟講，如果用喺教育醫療嗰啲，成20000億呢個好少數目啦。其實依個問題咧都唔係話淨係錢嘅問題，即係所當然啦，即係佢啲咁嘅計數咧就一定係計錯數嘅。你諗下今次呢個廣州實際搞成亞運會就1000多億嘅。咁當然咧，即係呢個廣州就因為作為一個即係咁舊嘅城市咧，佢乘機利用呢、這個好似北京咁樣，因為奧運咧乘機就大肆建設咁樣用多好多錢啦。咁香港就可能唔需要咁多嘅，即係唔會搞到即係成千，但肯定咧，你話60億埋單咧，我就真係唔係幾信。大家都睇到最新嗰個兩條嘅、即係地鐵線啊，無端端都多咗幾十億至百幾億啦已經。 系 咪条数好易计？13年之后，你一定唔系呢个数嘅。 体育嗰啲， 但系都唔系呢个问题。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其实呢个香港政府由头到尾，即系从来都其实都唔系好积极支持呢、這、一个即系体育运动啊嘛。今次咧就利用啲人对班运动员嘅好感咧，摆喺上台，咁啊搞到而家开始有啲议员转态啦，包括好似嗰个黄国兴啦，包括自由党啦，黄国兴啊仲戆居添，定开个条件就话一定要，即系除咗起个运动设施之外咧，就最好咧将嗰啲康文署嗰啲短期工变成长工。其實我哋梗係支持啲 啲打工仔應該有長工啦，唔應該臨時工。但係兩件事唔可以撈埋一齊嚟講嘅，大佬。冇撈埋一齊講。啱啱就黃金寶嘅發言就話，即係我都想佢講真話啦，我都唔明佢又唔明。本來應該係一個體育議題嚟嘅，點解個議題無端端就拉上其他好多政治議題啊，混為一談啊？咁而家黃國興嗰啲咪就係咁咯，係咪先？所以覺得其實好就好黃國興，但係真正嘅問題咧，即係雖然呢班運動員咧，我哋都好支持佢，即係覺得佢講嘢係即係好有赤子之心，但係實際上佢唔知道其實而家香港嗰、那個即係體育制度咧，其實好黑暗 嘅。其實係體育嘅問題，唔係亞運。 係唔係亞運嘅問題？因為點解咧？ 做好體育先搞亞運。 我琴日都啱啱睇咗封公開信，可能就嚟發表噶啦，俾阿曾德成就一個柔道選手寫嘅。 嗯， 即係佢話佢玩咗柔道玩咗十幾廿年，佢根本就好出色嘅，認為自己。但係咧，次次咧都唔會挑選到出去參加比賽。 哦，呢啲好唔奇 啊！咁原來好普遍喺游泳啊、田徑啊，度度都係，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嗰個制度咧、除咗即係嗰個港協及暨奧委會嘅主席係霍震霆啊，以前嚟講就大家應該記得以前個沙皇沙利斯， 係沙利斯啊， 幾廿年都佢做嘅，就少咁議員嗰條友啦，即係細好似即係同阿蕭華做之前一樣， 掛咗鈎啊嘛， 做到真係幾乎係即係唔喺度為止，即係或者係老到即係喐唔到為止先至做嘅，咁咪到呢個霍震霆啦，而家霍震霆又擺到明咧就準備培育佢嘅仔，唔知霍啟剛定霍啟山去做， 霍啟山 變咗呢個細澤，即係細澤嘅事業嚟嘅，咁每一個體育。總會啦，又係一班咁嘅人咧，就把持曬嘅，即係完全咧，佢都唔知通過咩方法去選拔啲即係運動員。咁、即係話，就算你有陣時有啲後生仔好有天賦，可能打波咧，或者跑步咧，或者打乒乓咧，但係如果呢班咁嘅老人家唔 like 你咧，佢又冇得出頭嘅。咁即係話個制度咁其實都唔公平嘅。咁如果你既然係掟得咁多錢，幾百億去搞香港嘅體育制度，喂，唔該你先搞呢啲嘢先， 可能搞嗰啲嘢仲艱難過搞亞運。 如果唔係咧，就你一定係變咗係面子工程嘅，只不過係俾你威啫嘛。雖然咧呢、這個真係講到就話，到時嚟講我都唔買呢個特區政府啦，就係關我咩事？但問題如果由你任內去申辦成功，你咪歷史留名咯。 佢係嗰個政府係連續噶嘛，佢唔可以話依家做咗下一日唔關嘅事，唔係呢回事。如果咁嘅話，根本就唔係做官嘅態度嚟嘅，即係唔做官，基本上就冇。咁另外就係嗰、那個亞運嗰樣嘢咧，即係逢親體育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群文化嗰、那個那個象徵嚟嘅。即係如果嗰個社群文化係民主多元同埋鼓勵競爭嘅話咧，那個體育都係嗰種咁嘅態度。因為體育其實好似武一個社會嘅武功嘅一邊，即係文字武功一邊。武功通常係顯示直接啲嘅，即係顯示個社會嘅態度嘛。咁所以如果係你見到嗰啲體育組織係咁嘅，即係好似佢哋講咁係迂腐啊、門檻啊、唔公平啊，咁其實個社會就係嗰個。 同埋你香港嗰只你殖民地都唔好計，而家嚟講回歸重税，即係而家啱啱啲即係好多教育問題，你嚟講啊，以前傳統我哋由細都聽到啊，理想教育應該德智體群美啊嘛，係咪啊？你而家根本喺好多學校裏邊，即係體育根本從來都唔受重視。你知唔知？譬如外國，即係雖然我對體育唔係好興趣，但係嗰陣去過加拿大知道咧，人哋全國啲選拔選手咧，其實由個基礎開始，因為點解咧？每一間學校咧，放咗學之後咧，都會有啲游泳，即係游泳隊啊，之類做啲嘢。咁然之後真係係咁選出嚟嘅。你話比賽，我哋啱最叻。 你體育係體育，其實係一種自由精神嚟嘅，自由精神同埋個性嘅建立嘅精神。你好似李小龍打功夫咁，佢唔係打人咁，佢表達個性咁。所以你個社會唔支持嗰樣嘢，唔支持個性，唔支持個人嘅自由，自然就會壓抑體育。喺學校嗰度又學校， 即係而家你睇到嘅特區政府好明顯，即係曾蔭權也好，或者呢啲曾德成也好啦，佢係想利用人哋往自己面上貼金㗎嘛。 佢想搞亞，佢想搞亞運就唔想搞體育， 咁咪去攞彩咯，咪因為我特區政府支持啊，咪攞曬咁咯。 佢如果想攞搞亞運嘅錢，同埋攞亞運嘅一個政治決心嚟搞體育，一定搞得好 嚇。 咁問題佢唔係咁樣用啫嘛。 係啊，即係佢咪諗住，所以我睇到個公開信咧，應該就嚟會登出嚟嘅。佢咪就係寫俾曾德成咧，佢係用運動員嘅身份去反對申辦。 不過我成日懷疑咧，呢樣嘢係一個假嘅議程嚟嘅，即係話喺老曾退休之前咧，就做一啲嘢，做啲好安全但係好昂居嘅嘢嚟扼住啲嗰個議程，等佢等冇嘢傾。即係呢個廢話嘅議題嚟嘅。 老曾估話點解咧？佢最初嘅時候咧。佢知道咧，佢初都係政治計算，因為知道你話幾百億咧，十俾人孖咁啊，所以佢就特登咧，初都最初呢、這個曾德成其實唔係好熟嗰啲嘢，因為做嗰個咁嘅預算一定係啲 AO 做噶啦， 咁我所以計出嚟嗰陣時出心咪四百幾億咯，即係其中三百億係起起先加埋落去，一百四幾加埋四百幾億咯。哇！咁嚇死人啦，大佬，同你條高鐵差唔多，一分鐘到時嚟講埋單，一定就唔止四百幾億噶啦。 同起高鐵差唔多。 咁呢個就擺到明咧，即係如果初係咁做嘅時候咧，跟住放啲聲出嚟咧，其實個政府就唔想做嘅。不過點解又要應酬呢？就因為嗰個係霍英東個仔霍震霆，咁霍英東係國家領導人嚟噶嘛，係愛國商人，即係喺香港左派歷史上即係梗係好有地位啦。雖然死咗啫，就係負陰猶在啊嘛，咁啊要威，即係等佢威咁應酬下去。既然呢、這個即係霍震霆係想搞啦，咁佢咪啊啱啦。曾德成就係左仔，咁咪左仔支持左仔啊嘛，咪整台嘢出嚟咯。其實嗰陣時嚟講咧，曾蔭權咧就唔想搞啊，而家咧。你睇到佢嘅投機嘅心態，一見到啦亞運啦攞到咁獎牌，跟住咧嗰啲運動員出嚟陳情，好似有少少轉向啊民情，因為普通市即係市民有啲 呢一種咁嘅體育盛事喺度，好幾好安全嘅以情，佢咪即刻個人都可以， 琴日講過陳詞 就攞到榮譽咁 樣，得唔得都會支持啊，都會攞啲錢出嚟啊。你因為你睇到佢唔係一個原則性，即係唔係從一個原則出發去考慮嘅問題啊，純粹就係。因為政治嗰個功利， 我成日見到呢啲咁嘅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咁熱衷於搞呢啲亞運、奧運，我就好悲哀嘅。因為呢個只係集權國家先會咁做，自由國家當係輕鬆一場事，即係作為牙兒戲要搞，或者咁啱輪到我啦。十幾年前我做過一次，今次推嚟推去，終於推到我係咁嘅心情去搞咩奧運或者咩冬季奧運嗰啲咁嘅啫嘛。即係盡係一係一當然一方面就係鍾意體育啦，或者鼓勵國民參與體育，但係唔會係牽涉到國家榮譽、城市榮譽嗰、那個好幼稚嘅嘢嚟㗎。 咪反而人哋都係大部分嗰啲即係。即西方國家或者民主國家裏面嗰啲，點解有咁多傑出嘅運動員呢？就其實根本平時嚟講，即已經係好重視，因為每一個人嘅自由活動嚟㗎嘛。即個個都平時啊，放工又去跑步，讀書嗰陣時放學又去參加游泳班、游道班咩？即個全部自己興趣發展。 唔係你香港就係叫。上面嗰啲二線嗰啲落嚟㗎嘛，你睇打乒乓波啊、羽毛球啊， 今次其實好啲嘅，今次亞運會已經多咗好啲，多咗好多。 但係你如果你出以前你 即係嗰啲有啲唔係香港喎嚟嘅，譬如乒乓波一定係大陸 啊，羽毛球啊，籃球即係你全部都二線嗰啲人嚟㗎，你其實根本你香港實質你體育嗰啲冇培養過，你睇個香港足球已經知啦。你 本來好嘅， 係嘛？ 香港足球， 但你從來你都冇以為話霍震霆，我想問佢啦，你成日話你其實你伯爺都係香港。足總主席啊，你有冇為香港足球？ 喂，話時話佢差過伯爺喎， 咁咪差好多。 喂，佢伯爺真係中意即係體育，我哋細嗰陣時最成日見到啦，即係霍英東做細嗰陣時，佢真係身體力行啊。雖然咧，即係當然，即係嗰陣時我哋作為平民啊、庶民啊，成日喺波地睇波咧，就因為一個大節目嚟嘅。霍英東嗰隊咩隊我唔記得啦， 有泳 啊，有泳，哇！全部咧就係一級球星，即係南華三條煙， 葉卓源啦， 全部喺曬度嘅。咁啊走去波地打七人球賽，哇萬人空巷你免費睇嘅，咁啊落場會真係去打喎，即係個棒球波士啊，梗係主成日交波俾霍英東啊，但係霍英東自己真係中意體育咁啊。你有幾多見過霍震霆有體育啊？但係啲體育佢話 你 中意。 唔係你從來都冇，唔係而且從來你立法會你見佢都缺席得最高啊嘛，從來你亞運唔爆呢單嘢，你有冇見過出嚟開會？ 可能去咗體育啦。 係咪先？佢一生最大嘅成就就係講真，就除咗阿朱玲玲啫嘛，其實冇其他成就係咪先？而家咪 因為嗰陣朱玲玲蠢啫嘛，會嫁俾佢啫嘛。佢真係啊，朱玲玲嗰陣太細個，唔知咩事啊嘛。如果醒啲就唔會嫁俾佢啦。 係咪先？你跟住佢最大成就，不過而家佢都失敗。而家咪幫佢仔延續咯，咪又整諗住整件國寶俾佢個大仔啊嘛，係咪先？跳水皇后咁咪延續下，即係除咗阿松之外，佢咁佢個仔都有件國寶啊嘛，係咪先？正宗啲國寶你就 唔係呢個咪就係將香港嘅體育事業變咗佢嘅家族事業咯，係 咯， 即係幫佢家族即係攞嚟貼金，即係好似喺社會上邊都有貢獻啦，有啲地位啊，有啲可以發揮到影響力嘅地方。因為做生意佢又唔得係咪？搞政治佢又唔識，文化又冇，唔知做咩好。反正有個體育啊，我肯出啲錢去做個體育。咁就係咁咯，即係但係呢個唔係真係對體育有個即係好強 嘅。如果真係做到，即係個慈善家族咁都冇所謂，但係又實際又唔係真係睇唔到。 係你睇今次亞運，喂，香港踢波唔係好勁嘅開頭， 喂，點解冇飛嘅？啲人成日話喂冇飛，得三十張飛。喂，咁你身為一個亞協，你有份搞，你唔好推落香港足總度。因為點解我話訪問香港足總主席嘅？佢話冇辦法，唔關佢事。但係啲人懟咗佢。其實喂，霍震霆，你有冇出過嚟搞個嘢先？有冇幫你？喂， 你根本都唔識搞，真係。即係如果真係話中意即係運動，真係識搞啦。即係香港以佢嗰個家族嘅勢力嘅財富啦。即係搞香港足運都唔係唔得嘅，因為錢嘅問題嚟啫嘛，始終之 搞啦，因為你睇佢嗰隊波東升已經丙組啦，都唔諗住坐升啦， 佢都丙組啦，而家 丙 級咗啦， 東升 起碼兩年先去 夾。佢八爺以前做會長嘅余遠，而家咧喺粵組啦，佢都唔諗住坐搞翻上去，即係佢根本佢又冇呢個心，不過即係諗住你話齋東亞運少少甜頭。嗯，咁啊，梗系想， 不過而家呢單嘢咧，開始又變咗政治議題嘅，因為今日咧、我睇新報啦，就無端多個廣告啦，你見到一個熟悉嘅名叫林前進啊，你一睇個名就知道呢啲係大陸仔嘅名嚟啦，好似啲林夢紅一樣，啲香港人唔會講啲咁嘅名啊，前進啊嗰啲啊嘛，愛軍啊咁啲，一定係大陸名嚟嘅。嗱呢度有名堂啊，其實佢係另一個林夢紅嚟啊，不過雖然佢今日署名咧就話一個咩普通市民， 我呢個林。 嚇林前進啦、因為點解咧？喺大家點解知道1997年嗰陣時候，我炒股票知道1997年咧，呢個人就好巴閉，即係因為1997年回歸嗰陣時咧，即係中央政策為咗要挺港繁榮噶嘛，所以邊個揸者令旗咧就喺上面集資咁、湧入嚟炒。咁佢後邊係啲咩勢力我唔知啊，咁一定係即係威猛啦。咁但係大家知道以前1997年之前咧，原來香港好過癮嘅，好多上面有，總之你有靠山有勢力啦、你揸住張白字條啦，落到嚟中央銀行就攞到錢㗎。就借好錢㗎啦，就攞嚟炒樓啊，炒股票啊。 嗰陣 就 鼓勵佢哋落嚟試做生意咁樣嗰個年代， 即係 所謂紅色資本家嘅年代。 即係唔知邊一個八大元老咁，咁啊整即係寫張字條啊，咁啊提到款㗎啦，即係好過癮㗎。咁呢個人你當然好把炮啦。咁嗰陣時佢就呢班中資人咧就做咗一個商會，佢係個會長嚟嘅。咁嗰陣時仲有個會址，好似唔知叫黃金會定乜鬼，就喺呢個而家咧北角城中心。佢唔係有間桑拿、温莎桑拿就係、嗰個地方後來佢冧咗之後咧，先至 唔係，不過都係左派嘅根據。 我唔知係咪嗰度啦， 嗰附近。 但係我點解咁特別留意佢個名咧？因為原來佢做咗一件事咧，我都覺得好出奇嘅，就類似而家你都見到而家阿林夢紅得閒就登個廣告，係咪？ 誰不政改誰下台啊嘛？ 最近好勁添啊！而家即係新鮮事蹟啦，令人即係刮目相看啦，係咪？當年嘅林前進咧，我點解留意到個名字？我又睇到 呢個真名嚟㗎嘛？ 真名嚟㗎，我係見到佢講嘅廣告，本來炒股佬嚟嘅啫，點解無端端點解講佢就係咩咧？大家知道回歸之後咧，開始阿董建華即係7年亂講啦，令到好多人即係好興嘅，見到未？成日俾人抨擊㗎，佢都有份抨擊阿董建華喎。但大家唔好誤會，佢同我哋啲人批評董建華咧係啱相反嘅，佢係從左邊嘅角度，佢認為呢個董建華就懦弱冇用。應該要用強硬態度去對付呢啲即係民主派， 嫌佢唔夠極 端。係啊，你唔係根本對付民主派應該有拉有鎖嗰啲冇理由啦。 我係批評佢集權嘅， 因為我哋覺得令到咁夠膽嘅有啲，即係基本上即係當時嚟講嗱，所以後來就解釋咗點解後來啊，即係錢學森又好，或者係江澤民嗰啲嚟真香港建啲中資即係團體啦。後來就訓話啦，即係叫班人啦，乖乖地就唔好要支持特區政府，唔好干預事務。佢就真係仗著背後有一定嘅勢力啊嘛，所以咪嘈喧巴閉。咁但係當時嚟講，金融風暴冧咗之後咧，其實炒冧曬股票啊，啲樓啊冧曬啊。咁呢個中銀行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壞，即係壞帳。但係因為當時嚟講啦，仲係嗰個黃雪花，即係後來徵翻去大陸啦，即係貪污啦，咁啊冇事。咁後來換咗人之後咧，好似去到湖港北先至喐佢啊。身尾有官司嘅，即係中亞銀行告佢啊，暫時咁到而家唔知係咪已經搞掂咗，我唔知啦。即係總言之咧，即係有蒲安投出，即係出嚟。啊，講炒股票，原來早嗰輪嗰只咩，唔知係啊，1969年我收到，即係俾佢炒過一轉嘅，即係可以，即係原來即係你炒股炒落咧，可能都未聽過啦。可能為咗要應酬呢班咧，要俾啲錢去洗下啦。有一段時期有隻股票交俾佢炒一轉，即係俾佢揾錢啊。咁但係因為後來有啲數口，即係拗撬嘛，咁我覺得呢啲好似同即係收片其實差唔多，不過即係用一個比較所謂文明啲嘅方式㗎嘛，喺出面攞啫嘛，所以又多個名字，佢無端端登個講出嚟咧，可能佢哋受到林夢紅嘅啟發啦，覺得呢個咧去搞下政治咧就係翻身之路嚟， 咪誰不亞運誰下台㗎啦喎，哇咁樣啦，咁我哋喂時間到我哋下一節再翻嚟講好嗎 ？OK。